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我们换了一个背景音乐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一种新的感觉。 哎，今天北京一直在下雨，不知道此时此刻您那儿还下雨没有哈。现在呢也是晚高峰，今天是周五，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当然了，这个周末对于大多数工作人群来说，明天是非常珍贵的一天。 为什么呀？本周又是只有一天休息日吗？ 明天休息，后天又要上班了。 哦，像我们这种天天加班的人，你知道对周末都没有太大的概念。因为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每天都是工作日。 你真的是这个领导这段不 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吧？ 领导这段时间不听我们节目、啊、 而且呢我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你是不是昨天又洗车了、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那要是今天下这么大雨， 今天知道下雨，所以真的没洗车哈、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吧。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播出的，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右上角呢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点一下，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在我们的微博找RBC 左小美的微博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所以今天大家收看视频直播的途径还是有非常多种的。 当然 就是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话，还是要通过两种方式。 没错， 一种是听听 FM 的直播间，再一个就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了。 没错，今天呢是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特殊的日子，不光是下雨哈。原来在北京东南二环边龙潭湖中湖的摩天轮今天又回来了。由原来北京游乐园改建的大型区域性综合公园龙潭中湖公园今天正式开园，免费开放。 真好。 哎，曾经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记忆的摩天轮作为标志性的景观加固重装，原址保留。龙潭湖中湖公园位于东南二环沿线，坐落在龙潭三湖的中心位置。考你，龙潭三湖都哪三湖？ 有龙潭中湖 啊， 那有龙潭前湖、西湖、东湖、南湖、北湖， 到底是哪？这会儿 里湖、外湖， 你糊了， 前湖、后湖，总有一个能蒙对吧？ 哎，上个世纪80年代哈，依托龙潭中湖公园开发建设的北京游乐园，曾经陪伴了不少孩子度过难忘的童年。今天呢，我们在整点快报当中，我上午也听我们的记者连线的时候还说，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龙潭湖就是北京游乐园曾经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地方。其实对于我这种70后，也是印象深刻。 就小时候会去玩。 对啊，我上小学基本上每个夏天都会，反正放暑假都会可能去龙潭湖，就是北京游乐园去玩。 哎，那咱刚才说到那个摩天轮，是不是您小时候应该也坐过吧？ 可能坐过，印象不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激流勇进、过山车，这个在当年北京算是非常大型的娱乐项目了， 也是经典项目。 哎，那么这个游乐园呢，这个停运多年之后哈、2018年，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广泛征求民意。然后呢计划在这地方改建一处绿色休闲空间，不少市民呢都提出了保留摩天轮的这个意愿。随后呢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对摩天轮进行了拆卸加固重新组装和安装，并且把它作为景观构建这个建筑物原址保留下来，留住城市的记忆。 哎， 那么今天去看哈，这摩天轮呢矗立在中心岛碧绿的草坪当中， 雪白的轮架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轿厢，不少老城的居民争相在这个摩天轮下边拍照。 嗯， 因为你在这儿拍照吧，就是如果你拍一个大全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尤其是天儿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蓝天白云配上大大的摩天轮，应该是非常好的一幅， 没错， 这个美景哈。 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当中，因为美哲前一段时间经常去天津，天津也有摩天轮， 他们叫天津之眼吗？ 天津之眼 也是很多游客去天津必打卡的一个游乐项目。 包括咱们在疫情之前，很多人出国，像伦敦也有伦敦眼嘛， 是 啊，也是一个摩天轮。包括像大阪也有一些这个摩天轮是吧？那么加入在吹杨柳的一位居民说，虽然不能乘坐，但是呢会静静的去看会儿哈，拍个照，童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这是回忆杀，有没有？ 有，这个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可能都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是不是？ 嗯 啊，当然了，今天我们开放的这个新的龙潭湖公园哈，龙潭湖中湖公园，漫步在公园当中，东中西大部分的景致都是滨水，然后呢临着水比较近哈，有活力环呐，然后有森林漫步环呐，还有湿地涵养环呐，三环之中遍布着12景，交织互融，动静皆宜。那么滨水活力环位于公园东部，是具备综合服务啊，休闲游憩形象展示功能，在这儿反正您要看看，而且感觉应该是与众不同。 哎， 另外据说哈，这一次位于北门附近的古运龙潭打造了公园的主入口，由这个建筑废弃物做成的石龙井墙划分空间，保留了原来北门门头打造公园名称墙。 嗯， 所以呢这个可能再去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哈。 也是。 据了解，整个公园是免费开放的，而且呢开园初期对各项设备进行了调试，开放的时间目前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6点哈，市民可以在各个门口通过那种小程序叫小管家线上服务平台扫码进入。 嗯， 那么等这设备调试完成之后，开放的时间是早上起6点到晚上10点， 就会每天再延长4个小时。 哎，晚上的时候您可能会去感受一下哈，这个哎晚上逛公园的感受。另外呢，现在还是再提醒您啊，疫情期间大家要扫码，就是有健康宝，然后绿码进园，而且呢公园南部的立体停车设施呢也会在近期开放，满足游客的停车需求，所以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不然就来聊聊您去过哪些游乐园怎么样。 要说这游乐园可能和大家平常遛弯溜达那种公园还有一些不一样。 哎， 要说游乐园肯定要有一些游乐设施。 嗯， 是不是？ 嗯，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摩天轮呐，过山车呀，激流勇进。 哎， 或者是针对小朋友的一些什么茶杯车，碰碰车， 对， 哎，各种各样的游乐项目。 啊， 大家去过北京的哪些游乐园，包括之前去外地或者国外旅游的时候，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游乐园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发送这个留言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 听 FM。 哎，另外呢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在下边留言。 嗯， 另外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好久没有发这个叫 推文了， 推文今天发了一篇推文， 是一篇重磅炸弹式的推文。 也是我们节目，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哈，原定在8月8号，当时因为疫情，然后呢我们推迟了，就是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又要重启。我们的时间呢定在了10月10号，那是一个周日啊。然后呢欢迎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参与我们的听众见面会。当然了，我们这个听众见面会呢是安排在一个民宿当中哈，而且我们， 是在怀柔区的一个民宿。 哎，对， 要说金秋十月也是北京非常美丽的一个季节。 没错， 我们也是在这家民宿等着各位的光临。 哎，另外我们要在那儿民宿住一宿，然后呢有这个免费的，不是，也不能叫免费大餐了，就是因为要负担一定的费用，含大餐哈。 嗯， 另外还有我们两位，就是美哲和我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近距离的交流。 没错， 具体的情况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翻一下今天新发的这篇推文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哈。我们也是期待着到时候能够和您一起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好，咱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志愿服务者。要说咱们平常对志愿者的一个印象，就是很多志愿者都会戴一个红袖箍，或者穿个红马甲。 嗯， 但是现在啊，咱们北京出现了很多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 哟， 穿上这蓝色的志愿者马甲，站在路口，有一种被陌生人信任的自豪感。 换位思考一下，才知道礼让斑马线的重要性。最近呢，很多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还有送餐小哥参与到了丰台区南苑街道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行动当中。他们也通过路口值守啊，增强了礼让斑马线的责任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培养一个遵纪守法的意识，也要通过参与这些志愿活动来获得哈。人家的志愿服务者都是非常的热情，也是非常的负责任。比如说，您停车等一下，先让行人过去。您好，请走斑马线。哎呦，这红灯还亮着，您得耐心等候一会儿。或者是您好，请您把车往后挪挪，让出汽车右拐的通道。大家都会特别温馨的提示司机朋友，包括行人朋友。在路口值守的宋建茂呢，就是一位网约车的司机。他跟记者说呀，刚刚有一位老人看见我穿着志愿者的服装，专门还跑过来找我问路呢。大家特别信任哈。前些日子呢，这个街道面向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等等，这个听说服务站组织大伙来参加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这位小宋就立刻报了名。那么南苑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呀，网约车司机还有快递送餐员等等新就业的群体，已经成了社会发展当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是。 那么这一次呢，组织他们参与街道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行动，就是一次特别好的尝试啊，也为咱们城市的发展，我觉得注入了更多温暖的力量。 对，就是换位思考。其实，因为说实话，网约车司机有的时候在路口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哈，就是礼让行人这种，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午一块跟同事聊天还说，现在礼让行人的车越来越多了，是吧？其实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包括我们普通的驾驶员，这方面的意识提升之后，我们的城市就更加有温暖了。 就说咱们的实际感触，有的时候呢，下班和李凯老师一块过马路，就发现咱们台路口那几个斑马线，很多司机朋友都是特别举气，看到有人过来，大家主动减速停车，让我们走过去之后，人再开。 昨天还特别逗，昨天因为我们俩在路口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因为有车，我们俩就犹豫了一下，等了一下，结果发现人家司机都停了，然后在驾驶室里边隔着那玻璃还对我们挥手，那意思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手势。 对，然后我们觉得特别的举气，是不是？ 也是特别的温暖吧。 今天天挺冷的哈，在这儿我们也觉得城市挺好。当然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甚至是国外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程怡说，小时候啊，我去中山公园坐过旋转木马，当然也去过唐人亭公园坐飞椅。这飞椅是 陶然亭公园的飞椅 啊，是什么项目啊？ 我小时候坐那飞椅是两个铁链子 啊， 拴在椅子上，然后它转圈，它转圈之后呢，你就那个能抡起来， 是跟旋转木马 差不多， 差不 太多。旋转木马只能在地下，它那个飞椅呢，是因为上边是带着链子，能够飘起来， 又像秋千，又像旋转木马， 就是像这个能够转着圈的秋千。 那我大概能想象到，因为我看过一部特别老的电影，叫《祖国的花朵》，里面有一片段就是小朋友们都去游乐园玩各种各样的设施，有一个可能就是您说的，中间有一大柱子，是吧？拴着若干根铁链，大家每个人都在那转。 对对对，你看这部这个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时候，你是花骨朵呢，还是谢了呢？ 可能那时候我爸妈都不是花骨朵呢，可能都没生呢吧。那是1955年。 不是，你看的时候你是花骨朵还是谢了呢？ 是花骨朵呢。 哦， 现在也是花骨朵呢，现在正盛放呢。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红果直接拍了一张照片，去过哪些游乐园？看天津之眼，然后这 拍 来照片哈， 特别好。 水镜说游乐园得有十几年没去了，知道的游乐园有好多，像龙潭湖游乐园、八角游乐园，其实这两个这个称谓都不是最准确的。像龙潭湖游乐园，正确的称谓叫北京游乐园。 那龙潭中湖公园和北京游乐园，它其实是一回事儿。 对，就是年代不一样嘛。 叫法也不太一样。 然后八角游乐园现在是不是应该叫 石景山游乐园， 还是叫八角游乐园？ 不知道， 我好久一般都说石景山游乐园，是不是？ 人家地铁那一站叫八角游乐园站，是不是？Naughty 说上个世纪初，上个世纪初，那也太早了点吧？ 上个世纪初那就有点早，应该是本世纪初吧。 应该是本世纪初啊、嗯、还真去过龙潭湖游乐园。想当初啊，跟同学一起骑车去啊、从海淀一路骑到龙潭湖游乐园的、 嗯、 玩了大半天、 哎、 又从这个游乐园骑车回海淀。 是。 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还拍了照，路过西单，进西单菜市场买了两包速冻饺子， 嗯， 回到学校现煮了饺子当晚饭。 哎， 想想人家买了什么都记得特别清楚，看来是一次特别难忘的车游经历了。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工长哥说去过哪些游乐园？去过九龙游乐园，知道在哪儿吗？ 九龙，香港九龙吗？ 当然 不，北京啊， 当然不是。 人家说的是北京吗？ 朕乃东海龙王，哈哈哈，你知道吗？ 您说是什么呀？ 九龙游乐园里边就这么一句台词儿。 没去过哪儿啊？ 没去过，在昌平的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我还是去过的。 那个、 但你这也太小众了吧？要不你什么时候请我去你们昌平玩一玩 啊？这九龙游乐园现在已经没了， 他 是在做一个就是那个椅子吧，就像怎么说呢？给拉到这个。 嗯， 这个水底下是不是水底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别深的一个隧道，下去之后。 你当时是去过还是没 去 过？去 过呀，那时候我还年轻， 还是花骨朵呢。 对啊， 哎呦呵，行， 朕乃东海龙王。 嗯， 说到了昌平，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哈，就是昌平有一个昌平北站。 哎，九龙游乐园我不熟，昌平有多少个火车站这我特别熟。 啊，真的吗？ 门清， 你来说说。 昌平北站， 嗯， 昌平站， 嗯， 还有一沙河站， 嗯， 还有一南口站， 嗯， 一共四个火车站。 哎，这都是大站，就是因为昌南沙三镇，就是昌平原来是这样啊， 嗯， 就是昌平南口沙河是重要的镇，所以呢他们都有火车站。 哎， 尤其像南口火车站呢，它又是一个军队的，就是兵站，有很多的军队军列会在那儿停。 嗯， 然后呢昌平站是在昌平里边吗？昌平县城里边吗？ 昌平站哈，你按理说你这么一问的话大家都会觉得那肯定在呗。 嗯， 但是呢因为是从你嘴里问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蹊跷，有猫腻。 啊， 那我就猜它不是 啊。你这是瞎蒙着算是。 那是对还是不对？ 昌平站那肯定它不在昌平县城里边。 真不在。 真不在。 在哪儿？在海淀。 在箭头。就是 箭头， 就是不在他所谓的昌平的县城的里边啊，稍微有点远哈。 哎， 那算了，咱说昌平北站哈。这两天我今儿看到新闻之后才知道，现在变化真大。 嗯， 早上起来七点半，昌平北站就迎来了许多通勤族哈，上班通勤的。 嗯， 他们坐的有的时候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刚刚的跟那看手机，有的呢跟旁边的人一块来聊天。7:53早上起来，粉白配色的列车开了过来，站台上排队候车的乘客有序上车。6分钟之后，7:59，这趟小火车准时驶离了昌平北站，飞奔进城。 哎，往城区方向。 哎，往城区哈。明亮的车厢里边，乘客坐在舒适的软包座椅上，有配有小桌板的车厢哈。一些乘客就打开笔记本，开始跟他上班了啊，开始干活。 嗯， 有的部分呢，当然也没座哈。这因为这种这个城郊的铁路不是保证每人都有座。 嗯， 没抢到座位的乘客呢，倚着扶手站在宽松的过道上。加入昌平北环里小区的汪伟是这叫什么怀密线的铁粉。 哦，怀柔密云。 哎，坐这趟车呢，坐怀密线，早晚都要坐这趟车往返于清河站附近的单位上班。 嗯， 人家说有了这趟车，通勤不再狼狈了，幸福感直线上升。20多分钟就到，非常快，不用再挤拥挤的地铁了。汪伟说啊，过去哈，坐昌平线的地铁换成13号线，不仅路上花费的时间多，还因为车厢人多，有一回把那塑料饭盒都给挤裂了。 哎呦呵， 哎呀，你说说，塑料饭盒里边也不知道装的什么好吃的。 你管人家呢， 问 那么好奇。 但是你要是有汤，要是裂了就容易撒汤嘛。 嗯，这倒是啊。 你要是米饭呢之类的。 但人家一般饭盒可能都放点比较好储存的， 嗯， 汤汤水水是不是也不从家里往单位带呀？ 你分，你看，美哲，你不是也带过螺蛳粉吗？ 我从来都不吃螺蛳粉。 是吧？ 50块钱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如今他可以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听着歌，看着窗外的风景，上下班了。贾先生住在昌平五街，你看我多厚道，就这些问题我都不问他。 您问。 昌平北环里。 不就是昌平五街有，那有一二三四街吗？ 啊，有吗？ 按说应该有。 有该。 但是吧，我觉得可能在历史的严格当中， 嗯， 有一些街也许会消失。 是吧？ 嗯，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二街我去过，五街我也去过，八街我也去过， 哟呵， 剩下那些街 不少呢， 剩下那街我都没去过。 那就都没了呗。 不是不是不是，我没去过不见得没有哈。 行， 包括像北环里小区、西环里我也去过，是吧？这些地方都非常好。 嗯， 另外呢，人家说啊，贾先生他们家住五街啊，每天呢七点半从家里边出来，坐环密线到北京北站。北京北站在哪儿？ 北京北站我真没去过。 西直门，就是过去北京北站叫西直门火车站。 因为我只去过两个站，北京站、 嗯、 还有北京西站。你就比如我从北京回石家庄的时候、 嗯、 我们都是从西站发车。 是吧？ 嗯， 北京北站呢就在西直门，所以你想啊，他是从昌平北站坐到北京北站哈，这个确实是过去非常的慢，现在这特别好。说坐几站公交车或者骑趟自行车就可以在九点前到达北京交通大学附近的单位。这趟车去年九月份开到北京北站之后，他就天天坐这个车上下班了、哦、特别方便哈、 嗯。 那么记者呢早高峰的时候也是开车呀坐地铁算了一下，同样早上起来八点从昌平北站附近出发， 嗯， 要是开车到西直门啊，就是北京北站，耗时一小时三十五分钟。 那肯定的呀，你想早高峰、 哎、 这车流压力多大。 对，那京藏高速特别堵。然后呢你要是不是开车，你坐地铁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 嗯， 你要是坐这个怀密线，这火车最快只需要三十九分钟。 也就是开车时间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哎，四十分钟就到了，而且北京北站还可以地铁二号线、四号线和十三号线进行换乘。 嗯， 特别好哈。说说这怀密线，怀密线其实沿途的景点还是非常的多的，被誉为北京又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 嗯， 昨天你说的是春天列车，我还跟你那掰扯春天地铁是吧？ 都有是吧？ 啊，对，那地铁那是一个电影。 嗯， 为了方便市民游玩，沿途各站不断提升接驳能力，网红小火车让通勤族有了幸福感。通勤化、快速度、大运量的市郊铁路正在改变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未来随着线路优化提升，市郊铁路网会越织越密。坐着火车上班，坐着火车京郊游的市民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我觉得真特别方便。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在郊区买房子了？ 你们家不是本来就有吗？ 不是，买 一个。下回真的、 啊、 说真的，请我去昌平玩一玩吧。 啊，你想去看看啊？ 我想问问十三， 你能管饭吗？ 库那儿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鱼之类的呀？ 没有， 真没有， 真 没 有，真没有，真没有。 那昌平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昌平的特色美食，这个豆汁儿、炸酱面。啊、 这么大陆货吗？我不信， 真的， 我倒是要好好在网上搜搜，别蒙我。 哎呀，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去过哪些游乐园，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好，红果姐说，小美，我去过你们石家庄这个北京西站，我还坐过双层的火车呢。 嗯， 你有印象吗？ 啊， 现在因为我回家的话，坐高铁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嗯， 所以还真没体会过红果姐说的什么双层火车哈。 哦， 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原来的和谐号 D 打头的， 嗯， 现在的复兴号是吧？ 嗯， 我们的高铁都特别的方便， 哎，特别快哈。 嗯， 据是说，我2011年去过香港的，应该是迪士尼乐园吧， 迪士尼乐园， 哎，那儿的玩的一些玩具呢，不是游乐设施呢，基本都玩了一遍。 哎，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都算是国际连锁的大型游乐园了。 但是我是在香港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香港海洋馆。 嗯， 海洋馆 应该带小朋友去 玩，小朋友去 挺好的哈。 啊，那儿其实也有一些游乐设施，挺好哈。 哎，燕林姐提到了几个北京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欢乐谷游乐园。 嗯， 要说呢，北京像环球影城开之前，是不是欢乐谷的过山车会比较多一些？ 欢乐 谷他们哪儿的过山车，据说都特刺激。 欢乐谷的过山车我不敢坐， 我就是压根儿都不敢去。 我不敢坐，所以这我坐过北京游乐园，就是龙潭湖的这个过山车，当时坐第一排。 嗯， 就第一次坐哈，下来就吐了。 没出息。 哎呀， 水静说游乐园都是小时候去的了，20岁之后就没去过，都是去八大处公园， 嗯， 还有潭柘寺、戒台寺， 嗯， 哎，也都是一些景点，包括寺庙景观。 嗯，求是圆的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去过九龙游乐园哈，好像是在动物园坐的巴士吧，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德胜门建楼下边有好多去那个方向的巴士，动物园附近还真的印象不深了。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自己之前去没去过， 哎， 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去的哈。 嗯， 薄荷也说，原来呀，我坐过山车觉得特刺激、特欢乐，但是最近几年没去过游乐园了。 嗯， 去年和闺女去了趟欢乐谷， 哎， 哟，坐啥都觉得头晕脑胀的，游乐园不再属于我了， 是吧？ 可能过了那个追求刺激的年龄， 以后呢，游乐园应该是老少通吃。 但问题，我年轻，就是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 你卸了之前。 我还是花姑队的时候，我也不太敢做那个特别刺激的游乐项目。 是吗？ 之前就是你知道年少懵懂无知，做了一次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当时我觉得我要挂在上面了。 挂在上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牺牲在上面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能插一句吗？ 您说， 虽然您哈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小目的， 不 肯跟我分享昌平的美食，但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是大公无私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说啊，昌平有春饼宴， 哦，是吗？ 非常有名声啊，这个 名声。 工长哥也说了，二月春风也说了，所以李凯老师给您点时间，您琢磨琢磨。 那 我先跟大家分享别的事儿， 那得等到明年春天再说吧。 吃春饼宴， 对啊， 那也行啊。冬天都快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今年年底之前咱们还能认识，年底之后还认识吗？ 明年要散伙了，这意思是吗？ 开玩笑。 哎呦，制作人太狠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呗。 哎呀，我先努力工作啊。这个丰台区宋庄路的平房区啊，住着上百户的居民朋友，其中有不少都是老年人。一些老人呢打来电话就反映说，这平房区虽然说公厕不少，但是用着不太方便。你看，年近80岁的李阿姨说，每到如厕高峰，老人们就犯了难呢。有扶手的那些坐便得排队，你想坐便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友好一些哈，但是普通的厕位，我们老人要不蹲不下，要么起不来，其实啊就缺一个扶手。住在东城区香耳胡同的老年人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糟心事儿。记者探访发现，胡同里有两座公厕，这个蹲厕呢都没装扶手。一位居民说啊，公厕之前进行过好多轮改造，但是这些改造都局限于什么换换瓷砖、粉刷粉刷墙面，并没有安装洗手池，厕位也没装扶手。这使用性、舒适性还有特别大的提升空间。坐便有的时候得排队，我们家老人每次上厕所都得自带一小板凳，扶着板凳站起来。这是老人的家属向记者抱怨。经常逛公园的陈阿姨也反映过公厕加装扶手的问题，但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无障碍改造有严格的标准，很多厕位的条件是不满足的，所以没法进行无障碍化的改造。他的想法呢还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些人就觉得需要使用无障碍卫生间呢，那毕竟是少数人呢，那如果所有的厕位都按照这个标准进行一下无障碍化的改造，那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陈阿姨当然也觉得特别委屈，其实我们也不要那种特高大上的， 他不需要太多的这种特别的，比如说残疾人有一个就可以，剩下的其实挺简单的，是不是？ 人家老年朋友需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扶手，能借个力啊，让我们站起来蹲下去，难道这也不行吗？其实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这无障碍化的改造和适老化的改造要和大家说它是两个概念。据北京市残联介绍说呀，无障碍卫生间的建设它确实有严格的标准，比如说厕位的大小、入口的宽窄、门的设计还有坐便器的高度都有相应的标准，但是适老化的改造就不一样了。据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啊，比起无障碍设施建设的严格标准，这个适老化它涉及的面儿就更广，也更加灵活一些。大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便民菜店的选址、老年餐桌的建设，小到社区里一座休闲座椅的设计，还有小区里灯光的亮暗，都是适老化改造的一部分。 你看， 所以它涉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没错， 尤其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哈，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可能都涉及到一个适老化改造的问题。所以这个适老化它是没有硬性的标准的，最终的目的啊，也是能让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生活更舒适、更安全、更方便。你看这个中秋假期，张阿姨到颐和园游玩，她发现颐和园的卫生间变样了，变成什么样了呢？靠墙的侧位，哎，全都在墙上装了一排扶手，我们这老年人起身扶一下就特别方便。记者也发现啊，其实北新桥头条路口的公厕每一个侧位也都装了扶手， 东四十三条附近。 嗯， 我昨天去了， 昨天去了， 路过了一下， 是是， 那附近的胡同里啊，这公厕也都在靠墙的位置上装了扶手，那居民特别开心。 嗯， 你看，不需要大修大改，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扶手就能解决我们如厕的大难题。我们觉得呀，这样的公厕是不是还能再多一点呢？ 哎，其实昨天这个美哲就打了埋伏了啊，问了个俏皮话。谜底是伦敦是吧？ 胡同里排队上厕所， 这快到饭点了， 行行行。 关键的问题我们再说，是老化改造的问题。其实北京的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像卫生间，尤其是平房区的公共卫生间，真的其实不需要，不是说不需要残疾人的设施，就是不需要大量的那种。有一些必备的得有，对吧？反这个服务一下残障人士。另外，更多数的真的就像美哲说的，就要个把手。你不能老带个马扎，或者你老让旁边的人说麻烦您拽我一下，麻烦您扶我一下， 这也不现实。 对啊，这个有的时候有人管，有人不管，对不对？还是希望能够安扶手的地方，能够让老年人更方便一些。 而且前两天呢，我和一个急救专家做对话的时候，他也说，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家里发生意外的风险，也都是在家中。你比如说，很多人家的那个厕所也没装这种扶手，包括也没有防滑地垫，可能老年朋友洗个澡呀、如个厕呀，也会在家里面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还没有进行这种针对卫生间的适老化改造，如果您家中有老人，也不妨考虑一下， 是是是， 怎么能让老年朋友如厕呀、洗澡更加方便、更加安全一些。当然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周末活力派啊。上周六和这周六的节目，我们都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急救的一些常识。 行吧， 也欢迎李凯老师多听听，毕竟健康北京主持人嘛。 对，我也学习学习啊。 别别别， 来看看各位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在进行互动啊，您可以收看我们节目。 是 在右上角呢有一个视频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标志，您一点开能够看到我们俩直播。另外右下角有一个比心啊，点星星的这个 有一个比心的标志， 哎，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 对，您可以点赞支持我们节目。另外在微博当中找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口金口金说北京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九龙游乐园，今天有好多人提到了九龙游乐园哈，在昌平当年还是非常红火的一个游乐园。 哦，真好哈。 哎， 4184说我觉得应该多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是一位特别热心的朋友哈。 哎， 百变魔女说小美啊，人李凯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爹，实在不容易啊。没事儿，找个时间姐请你，地方随你挑， 呵，多好。 这游乐园呢，我长这么大倒是没去过，等孙女长大了，我沾沾光啊，和宝贝儿一块儿去，陪宝贝儿一起长大。 不是，这孙女今年几岁 不知道， 没说是吧？ 一看就特别小嘛，等孙女儿长大了之后，人家要去游乐园逛逛， 挺好啊。一块儿来玩。林小白说：“哎呀，印象最深刻的是疫情前有一年去巴塞罗那，感受了一下山顶的一个 游乐场吗？ 那一串字母不认识，淘宝。”我说不是吧， 啊，是中文吗？您说的 英文字母一串不认识。 行， 然后说这个游乐园很有意思，摩天轮的车厢啊是七色的， 哦， 就是五颜六色。然后拍来一张照片给我们一看，确实它那摩天轮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不一样， 远远看去就是彩虹色嘛， 对啊对啊， 黄绿青蓝紫啊。 它那个盖是单独像把伞一样， 嗯 啊。就是还挺好， 有的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坐摩天轮，比如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觉得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尤其夜晚城市的灯光全亮起来之后，坐上去之后还可以拍拍夜景，非常的不错哈。 然后国安球迷说：“哎呀，春饼宴昌平康宁的，然后刘村镇的长玉城的什么猪蹄宴也挺好吃 啊， 啊，这个 昌平的美食资源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机会把十三陵那一片所有的这个什么康宁村、什么长宁村。” 都要请我吃一遍啊？不会吧， 你可以溜达一圈 行吧，伤心了。玉清春天说龙潭湖游乐园啊，年轻的时候美好的回忆，好像关了挺长时间的， 那是 听说经过改造之后很快就可以开放了。刚才我们新闻当中说的啊，就是9月24号今天正式开放， 哎，没错。 哎，但是这个摩天轮的功能是没有了， 哎，只能看， 大家 不能拍照， 但是咱能拍拍照，打个卡， 是 吧。 9290也在说去过洛杉矶的迪士尼和好莱坞影城。 好莱坞影城， 就是这在美国嘛，洛杉矶的迪士尼，这都是不错的。 哎，包括好像美国的奥兰多也有什么海洋公园， 是是是， 环球影城， 是 也是游乐设施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哎，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问美哲，就是帮听众解答一个问题，让美哲来解答一下哈。 比如说装睡的狮子。因为说到游乐园，除了像北京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哈这样的游乐园，我们刚刚在北京城开业的环球影城， 嗯， 绝对也是一个新的游乐园，对吧？ 是。 然后呢，装睡的狮子问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 严肃的问题， 想去环球影城， 哦， 但是呢，媳妇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怎么办？ 想，就是男生想去， 哎，他媳妇儿不感兴趣， 我觉得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嗯， 听媳妇儿的。 你得给人出个招，怎么能够让人家他和他媳妇儿都去？ 那你这种家家户户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可以用物质来贿赂贿赂， 哎， 给老婆买个包，买个项链， 啊， 买个手表， 啊， 买个耳环， 嗯， 这属于物质的 贿 赂， 啊， 贿 赂啊。 也可以精神的贿赂一下嘛， 啊， 老婆您上班辛苦了， 嗯， 老婆干家务辛苦了，老婆这一年的家务我全包了，这也是精神攻击吗？ 攻击这都 是不是不是，就是攻陷啊。那你说说吧，我哪知道 呀？激将法 呀，激将法。你看人家那谁谁谁啊，人家那媳妇儿多善解人意，就带老公去环球影城。你看看你， 不是你这是激将法吗？你这 激将法不都是欲扬先抑吗？ 我觉得你这是要给人拆散了。天哪！ 那你说说吧。 啊，就是去了之后有奖金。 那不还是物质贡献吗？ 啊，要不然就是你要不然就跟孩子去，你在家收拾屋子。 这不行，你直接给钱， 啊， 太俗了，还不递我那买包买项链呢。 谁有招啊？也支招，让人家装睡的狮子能够去趟环球影城，是吧？ 没事儿，我觉得还有一方法 啊， 就是您偷着去。 嗨，然后回来之后，榴莲啊、竹板呐，啊，然后包括各种各样方便面、 键盘呐， 啊，你们家都起都有是吧？ 您没少跪吧？ 我没跪过， 行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昨天我们说那个比心点赞是吧， 嗯， 有人得了第一是吧，还是前天得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李东这位朋友点赞勇夺第一名， 嗯，答应 人家昨天说想听一首歌叫做你笑起来真好看， 哦， 而且是专门为女主持人点的歌。 火，行吧，行吧， 想也是嘛。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好吧。然后另外呢，也期待着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以及我们的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时光美得像画卷， 笑起来真好。 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首创奥普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悦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北京的、国内的、国外的都行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包括大家也可以聊聊，如果您的伴侣不愿意和您一起去游乐园玩，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对啊，你刚才给人出的馊招啊，馊主意，人家 怎么叫馊招啊？ 锦绣什么城啊，看不懂。然后 一位新朋友， 新朋友说、你刚才美哲那招直接人家家庭就破裂了， 妻离子散了是吗？宝宝，我是开玩笑的 啊， 这沟通按说应该是要有点技巧， 那是啊， 但是这种物理攻击的、物质攻击的，这个李李也说了，要不给媳妇儿买一大金戒指， 讨 好一下媳妇儿。包括爱的旋律也说、老婆那在家是领导啊，哪能不听呢？但是四牌楼特狠， 说什么？ 找别人媳妇儿去， 哇，这不行哈、这 这更出问题， 对， 是不是？ 这肯定出问题。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像2879说，北京游乐园最多的就是去北京游乐园了，因为离他们家特别近，玩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翻滚过山车。 翻滚过山车， 哎呀， 哎呦，听着就特刺激。 嗯、 我坐过一过山车，是一小过山车，但是它虽然坡度没有那么陡哈，但它中间有一段是360度。 哦， 你在那过山车上滚一360度，滚一圈、那一下还是挺害怕的。 没关系，你可以在地上多练习几次嘛。 前滚翻，后滚翻， 不是， 你别说我还真会滚，不是，我还真会滚翻 啊！行行行，会的东西真多， 别气我啊！ 啊，然后 我就说嘛，这个身体灵活着呢， 灵活灵活，哈哈。新朋友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呀？ 怎么看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一个是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摄像机的标志，您点一下这个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包括我们两个人的个人微博，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在新浪找李凯电台，这是李凯老师的微博，或者是我的微博 RBC 左小美，李凯电台 RBC 左小美，这两个微博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另外呢，还有一些新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4184说，小的时候去过陶然亭公园里边的儿童乐园，玩过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机、雪山滑梯、旋转小金鱼，虽然很紧张，但是也很开心。 要说陶然亭公园也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儿，虽然还没有进去玩过，但上回咱吃糖油饼的时候，不是路过了一下人家门口吗？据说里面还有雪山呢。 啊，那是大雪山也， 大雪山、小雪山、飞夺泸定桥， 一直都在。 那个锁链桥是吗？ 啊， 有一个项目。 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一片的大雪山是大家都玩过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互动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另外呢，也是希望哈，再一次强调一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今天也是新发了推文，我们听众见面会呢将会在10月10号那一天举办，在北京郊区怀柔哈 的一家民宿。 有一个民宿我们会举办听众见面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那篇推文，详细上面的报名方式、参与的费用等等，具体有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在那个推文当中能够看到。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要说咱的这个听友见面会从8月8号推迟到了10月10号，要说10月10号也是一好日子，十全十美嘛。 对对对对， 金秋十月特别的美，我们俩人也会在怀柔等着大家。 当然了，美哲全身上下的10月10号就是上面， 全身上下的10月10号 就是一萌嘛，萌萌哒的萌，怎么写？ 不容易啊！ 啊，上面一十，下边一个日， 然后还有一月， 对吧？萌不萌的？今天看视频直播就知道，今天穿的就萌萌哒，是吧？ 谢谢啊，李凯 老师，特别可爱， 不常那个夸奖人 啊，是吧？ 我且听且珍惜吧。 外边其实还一毛衣，他没穿出来。 有， 啊、 这不是外边下雨吗？今天有点冷，所以外边又穿了一绒衣。 绒衣啊，不是毛衣啊，我以为 算是毛衣，就在我、这不是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吗？有视频直播就是好。 对对对对，你这毛衣是大红门买的吗？ 不是 啊、不是大红门买的。 要不你带我去大红门采购采购。 大红门 现在人家不都那个疏解了吗？ 对，10月31号，人家大红门23年历史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将正式关停了。 哦， 没几天了 呀，那得抓紧。 反正5折起，20元一件，轻仓甩货，我给你买一个20元10件的，真的特别便宜。大红门服装商贸城里边气氛逐渐走向了曲终人散。 真的，你要是能买上2块钱一件的、那我也服你，你尽情买。 那我换一个 20块10件哈，反正我不管怎么着，我要收到10件衣服 啊。那没准是袜子。 真的，你嘴唇别哆嗦，是不是自己吹出去的牛很难圆回来？ 那有什么呢？大不了是买袜子、买手绢。 来来来，说说人家卖货的事儿、 现在是撤店和甩卖的时间。跟着服装店铺搬走的，还有大红门周边很多配套服务的一些产业，比如说辅料啊、餐饮呐、但是也有人留了下来。那么尾货甩卖总是能够激起一个商城最后的购物狂欢。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一层的中庭开始哈，乘坐扶梯一层一层往上，每一层都能够看到挎着大包小包的购物人群，1件50，2件80，3件100，那、最后一点货甩完就来喽，就没喽啊！反正总之就跟那吆喝哈。 您年轻的时候没少去摆摊吧？这吆喝还挺 有 那味儿 的， 的 是吧、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说，哎呀，我们这儿便宜了。在服装城商贩的热情叫卖声中，扫货的叔叔阿姨们从一个铺子扫到了另外一个铺子。再往上走就到了这个商贸城6层是美食城。 那必须的呀，逛吃逛吃嘛、光有逛也得有吃啊。 但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时间哈，临近中午的时候，原本应该是人声鼎沸，但是这现在呢却是冷冷清清 啊。 美食城有一半的档口已经搬空了，剩下的几个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意哈。与之相反，从商贸城出来往西北方向走大约200米，有一家虹桥海鲜面馆，中午到饭点的时候满座。 虹桥那不是上海的吗？ 这个虹桥还真不是上海虹桥、 哦、 是温州乐清虹桥镇。海鲜面是当地特色面食。 要不算你说吧。 太远了，你自己去吧。 你不还要20块钱给我买10件衣服的吗？ 啊， 你可在节目里说的这话。 20块钱 十件衣服， 我要买回来你要不穿怎么办？ 我一定穿。我每周五 买 手套，上视频直播的时候我就穿。 买20块钱，顶多就买个手套了，现在是吧？ 行，我就一冬天天天戴着手套上直播。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是这样哈。人家这个饭馆呢，老板娘叫侯银燕，正在前厅忙活，切酱肉、上面条、端甜品。老板侯建晓呢，在后厨。每到客人多的时候，他会亲自下厨。两口子都是福建人，虽是同乡，但是呢，却是在北京相识的。眼见着大红门一带的服装生意越来越火哈，浙江商人越聚越多。俩人一合计，准备开一家温州特色饭店。为了让自己更专业，他们俩人回趟了老家，先四处学习，再开店实践。2009年，这红桥海鲜面馆在距离大红门服装市场最近的那个。那边有一个底商叫珠江骏景小区，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片 儿我只知道珠江地景，还有珠江绿洲。 对，他们都是他们的一个开发商、 哦、 啊。那边有一个珠江骏景底商开业了、嗯、面馆主打粉面，有一些小凉菜，经营品种呢非常的简单直接，海鲜面，然后呢还有黄鱼面、炒年糕，这都是温州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不错， 说一开始来吃的大多是这个大红门做生意的一些老乡哈，做服装生意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来的老乡是越来越多。温州人本来就抱团儿， 团结， 哎，能在遥远的北方吃一口海鲜面，仿佛家乡那种湿咸湿咸的那种海风的味道哈， 嗯、 特别的舒服。 哎， 中午12点呢，面馆上下两层全部坐满了，老板娘不断的用温州话和跟熟客打着招呼。 您说两句， 我不会， 我也不会。温州话好像不太好说，是吧？ 根本听不懂。 嗯，像一门外语、嗯。 对，像一门外语。 主要是咱这个地域差的太远了， 对吧？你不像你们，你们石家庄人说话，我们都听得懂。 嗯，按说我们石家庄人应该说的算比较接近普通话， 是吧？ 但是有一些儿化音的加法和北京还是 不太、 嗯、不太 一样，是吧、 嗯？ 当然了，还有一些他也会说普通话，给一些新人介绍一下到底哪儿好吃啊？哎呀，从2009年开面馆到现在，基本每天都是这么忙忙碌碌。和那些做生意、做服装生意的同乡比，老板呢说，我们没赶上大红门的黄金期。你看，珠江骏景刚开盘的时候，单价才一平米卖6000块钱，他也没下手买房。他说那不是他的财，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做面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门道。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关停，短期内会对面馆的生意有一些影响，但是长远看，他有坚守的信心。他们说，说你看我们这店哈、啊，门前这条路，刚开始的时候乱停车。旁边呢也是破破烂烂的，这几年在改造完成之后，路也好了，车呢也规规矩矩的了。不管大红门以后做什么生意，总会有客流，对于他们来说，周围环境提升了是好事，说人家也不打算搬走。 嗯所以我觉得等以后大红门地区进行升级改造，这个业态也会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亮相哈、 嗯、 也祝愿这些坚守的商户、 嗯、 未来能有一个好的生意。 哎、 嗯、 挺好哈，反正咱们有人走有人留，我们的生活呢也在不断的继续哈。 哎， 然后口津问了一个问题，20块钱10双袜子，美哲你打算怎么展示呢？ 刚才我就看到这条留言了， 然后呢 我就想我也不能翘着脚在主播台上直播， 当 这会被开除吧， 对，领导直接给你轰出去啊。 嗯，那就还是买手套比较靠谱哈。 手套是吧？问 题手套2块钱都拿不下来吧？ 嗯，买个破手套，带窟窿的。 人家有的手套就是专门露指头的， 哦， 孤陋寡闻。 好吧， 行吧，行吧。 武警大 城，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买。 很多听众朋友都来聊天哈，说去过哪些游乐园，像武警大城，这是一位新朋友说，福州的西湖公园和左海公园。 哎，这是人家福建的。福州那边的， 你我也没去过， 嗯 啊，你也没去过吧？ 没去过， 哎呀， 但是我知道这位朋友，人家是南方的朋友， 是吧？ 嗯， 行。 包括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听友见面会的情况哈、 嗯， 说怎么报名啊？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我们现在确实报名的通道已经开启了， 哎， 您需要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嗯， 您一定记好了，是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 那么在后台回复报名2个字， 嗯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提示，让您留下您的姓名之类的个人信息， 对对对对， 包括大家也可以回复入群2字、 嗯、 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哎， 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粉丝群， 是， 哎，来咨询一下主持人和相关的工作人员， 嗯、哎、 嗯， 然后 like。这位新朋友是吧、 哎、 说80年代去过密云的北京国际游乐园，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也是荒废拆除了， 密云那片我还真去的少。 嗯， 我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怎么去过密云。 哦， 后来上大学之后跟同学一块儿去了趟石塘路，就是密云水库周边。 嗯， 然后对那边还真不太熟。 人家提的那个游乐园， 好像好没去过，好像好多人都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游乐园。 嗯，那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回忆哈。 哎， 远航1966说，我去过的游乐园啊，像北京游乐园在龙潭湖，还有石景山游乐园、唐人亭大雪山，还有朝阳公园的游乐场、北京欢乐谷。以上的游乐园基本上都是带孩子去玩。 是， 现在要说孩子长大了都上班了，也用不着我再带着去公园玩了。 哎， 我也成老头子了。 是， 时光荏苒，一去不复返啊。 嗯，然后呢，小蝴蝶仙新朋友啊，终于看到主持人了啊。俩人算是说，李凯和小美算黄金搭档。 嗯，黄金搭档算吗？ 算 吧，感觉我们俩人怎么都那么不情不愿呢？ 不，我们觉得这个黄金啊，就是他们特财迷，都觉得贵，是不是？ 那钻石不更贵吗？ 那 要哪天我们进阶成钻石搭档，不更值钱吗？ 当心磕着了，完了之后掉渣儿。 行吧，行吧，一脸看不上的样子，不勉强，好吗？不勉强。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问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问题啊。我觉得咱要不然解答一个问题。 您说， 就是深白色的天鹅也在问，说你们那个费用当中是一个人的费用吗？ 是一家 两个人的 费用，两个人的 费用 啊， 哎， 两位成人的费用。因为我们的房它是按照，你还记得什么房型吗？ 大床房啊 ， 应该是吧？ 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来参加我们活动， 哎就是， 我们这个价格也都是按照一间来说 的，哎，一间房来说的哈。 是 啊，那具体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再。这个详细回答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北京的、国内的，还有国外的都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9月23号上午呢，市民田先生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昌平交警这个支队，把这面锦旗啊交给了李金武和傅学峰两位交警手中。 锦旗上面写什么了？ 救死扶伤，一心为民。 哎呦， 哎，看来有点故事啊。 什么故事？ 要说这田先生和这两位警察的交集，就发生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啊，他驾驶着车辆行驶到昌平区定四路北七家路口以西50米处的地方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随后就失去了意识。这车辆驶入对向车道之后，和多车发生了相撞，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当时啊，正在北七家路口执行交通疏导任务的民警李金武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就立刻跑过去看看情况。刚看了大致的现场情况，李金武就已经意识到，哎呦，这好像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啊，于是立刻去拉田先生的车门。结果呢，车门落锁无法打开，李金武趴在车窗上，看见田先生也就是司机已经这个歪倒在驾驶座上，不管外边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哎呦， 因为这个事故的撞击其实并不严重，驾驶人在事故当中其实不可能受到这么重的一个伤害，那很有可能的就是驾驶人突发疾病，从而引发了交通事故。这民警同志就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同时也向大队的值班室做了汇报。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啊，民警在请示批准之后，并且在其他市民的见证下，就采取了一个特别果断的措施，把窗户给砸了。 哦， 救人要紧呐。在急救车赶到现场之前，把驾驶人田先生的车门就给打开了。副大队长傅学峰闻讯赶到现场之后，一边啊通知路面警力为急救车开辟了一条绿色的快速通道。另一方面呢，也是维护疏导着现场的秩序，为急救车快速抢救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而且呢，驾驶警车是一路开到这个护送着救护车到达了医院。据田先生介绍说啊，他所患的是脑血管瘤，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而且很突发的一种疾病。这个李凯老师可能做健康节目会比较清楚啊，致死率高达70%以上。所以当时那个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紧急了。由于咱民警同志的迅速反应，出手相救，田先生是终于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哎， 9个多月的时间里啊， 田先生先后经过了两次手术治疗，现在要说特别好，终于康复痊愈了哈。他也说，救命之恩我永生难忘。 嗯， 所以呢特意定做了一面锦旗，表达对咱首都交警的崇高敬意。 真的特别的选、因为这种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真的时间就是生命啊、而且这一次呢，连撞多车的司机不搭理交警被直接砸窗，这回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大的这大事儿坏事儿哈、是因为犯病了哈、为了救人，民警也是这样去做的 紧急情况。 哎，我觉得这事儿呢就是特事特办。 哎， 遇见这样的发生的突发的危及生命的这种事件之后，人家民警也是真的勇敢的挺身而出、啊、特别棒。 而且人家两位民警同志也是做了特别好的配合、 哎、 包括也在第一时间打了急救电话哈、所以我们发现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 哎、 有惊无险嘛。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等你长大应该是我们一个温州的朋友是不是？ 哎，我记得应该是南方的朋友。 南方的朋友啊、他提到了说温州啊，那个刚才那个地名啊应该读乐清。 哦，乐 音乐的乐哈，我也读成了乐，快乐的乐。 哎，毕竟没去过，所以可以理解啊。 下回去温州是不是能见一面？ 然后呢 请我吃个饭。 你看看，我都知道接的是这一句。你天天对我们那么抠门、你好意思压榨我们听众朋友 呢？那有豆汁儿也行，不用特贵。 去温州喝豆汁儿。 那要不然海鲜面吧。刚才 您问问那个温州有豆汁儿吗？ 刚才人不是说那海鲜面特地道吗？ 是不 是可以？ 要不也带上我。 八三零零也在说那个字儿念乐哈，音乐的乐、乐清哈、然后当然还有一些8398的听众朋友也在说美哲、 哎、 上海虹桥，北京也有虹桥。 北京虹桥 你知道吗？ 虹桥 在哪儿？ 你这么一说吧哈，我好像隐约有些印象、要不你给我几个选项。 在天坛、地坛、 仙 农坛哪儿？ 仙农坛。 你看第一个就对嘛。 天坛 天坛嘛。 天坛。 虹桥的批发市场原来卖玩具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好多人比如说给孩子买个文具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去那一片。 嗯、 然后 毕竟没娃嘛，你说 是吧？是吧？所以你 是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吗？ 就是好多商品都批发，不光是 我只知道那个天意， 那还有天外天、天成、天字辈儿的一片呢， 啊，是吧？都是小商品批发市场、 所以对于北京来说，对于新北京人来说，你还要多多熟悉北京。 我觉得确实是应该找一些机会多去转一转、逛一逛，最好找一老北京人带着我，这样我们逛完之后还能吃，逛吃逛吃多好！下午回来上一直播，就这么定了 吧。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北京的胡同，我们的家》哈，先熟悉熟悉自己的家，比哪儿都重要哈。 哎。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春天爬上树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我们曾在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博 RBC 左小妹和李凯电台的微博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等等等等，您别嘴瓢啊 ！RBC 左小美 啊， 不是左小妹啊， 左小美， 左小美，还有李凯电台的微博。 钱小美跟你是什么关系？ 不是孙小美和钱夫人吗？您这串到游戏上去了，大富翁吧？ 啊， 你看看我一下就 get 到你想说什么，是不是？ 还有一些什么叫什么小美的，还挺多的，是不是？ 叫小美的应该 哦，那是博美，对不起，说错了，那个， 好意思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我就发现你这人心思歹毒，人老周还说了呢，说美哲、虹桥市场早先是海鲜批发市场， 哎，后来卖 各大餐饮店都去那儿采购。我跟你说啊，李凯。那就是绕着吃说，怕又多一话题、 啊、 就刚才放那歌的那个档口、我还问李凯老师呢、我说这虹桥市场卖卖海鲜啊，李凯老师信誓旦旦跟我说，没有没有，海鲜少， 珍珠也没有， 其实人家 卖 珠宝， 只卖 我都看见了， 只卖文具。 行吧行吧、也不指望你给我买珠宝， 对， 你都未必给媳妇儿买呢，更何况我们这些女同事了。 哎，原来我别说，你要是哪下回我要是在比如说出差啊，路过一些什么旅游景点啊，卖那10块钱一串那手串珠宝的那个，我给你买一串。 行，行， 10块钱二串。 我真的，我这个人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你就是礼轻情意重。 行吧，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呢，计划10月10号那是个周日举办第一场的听众见面会。见面会的地点呢是在怀柔的北京瓦厂酒店。这也是一间高端的民宿哈、跟传统意义上的民宿也不太一样。 他们那个之前应该是琉璃瓦生产的地方，算是一个文化遗产吧。 而且它也是北京第一个，也是为数第一个 北京乡村遗产 酒店 唯一的一家 哈、所以呢，我们大城小事的节目的主持人呢，也就是美哲和我会跟听众在一起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了，这次呢也是电台为了回馈听友，我们和瓦厂酒店也是合作，成本价哈、虽然您看起来可能 是有费用，但这个确实是已经 非常低了，因为连住宿费都涵盖不了、以成本价来招募听友，含一晚的住宿、晚餐、早餐、现场活动，包括像冰激凌制作呀、菜品制作呀、地板冰壶啊，一系列的丰富的活动啊，当然还会有一个神秘的精美的礼品伴手礼送给大家哈， 是和我们节目组相关的、我们专门就是定制了一些小纪念品， 对， 想要回馈给参与我们听友见面会的这些朋友们。 没错，每个房间两个人啊，我们也是希望以家庭的为就是两个人一个家庭来参与我们这次听众见面会、您可以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一共是10个字的公众号，查看具体的推文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报名关键词作为参与活动的这种关键词哈。 哎，您可以回复报名，包括大家也可以回复入群、回复入群的话弹出来这个二维码，是我的微信二维码、您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问题哈，包括想要加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我都会和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包括我看之前有朋友说这个家里有小宝贝儿、是不是我们听友见面会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是不是要涉及到一个家房的家床的问题、这个我们后续还会再确认一些细节哈。 对， 大家可以有意向的话 先报名， 先回复一下报名， 对， 或者回复一下入群。包括呢之前留下了个人信息的这些朋友、大家最好建议大家再找我确认一下，别给您漏了， 对、 吧？ 对，因为报名的人还挺多的、我们这第一期只有10间房啊，房数不多， 啊，等第二期的时候再满足其他朋友的一些需求哈。 有第二期吗？ 应该会有吧。 希望有啊。 哎，当然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去游乐园也好，去景区也好，尤其是去名胜古迹，北京是一座名胜古迹非常多的这个城市哈。 嗯， 比如说故宫，来北京必到故宫。 是， 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文明参观者。9月21号呢，有一名男子用钥匙啊，在故宫西华门的城墙上刻字， 怎么这么缺德呢？ 哎呀，这一行为也引发了大家公众的谴责。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西华门城墙上其实有很多痕迹哈，最高的地方高高的啊，2米， 是吗？ 2米， 那就是踮着脚。 那分人，有些人1米73以上，他是不是也可以举手就能到2米？ 我主要是为您考虑，踮着脚。但是您也不干这缺德事儿， 是是 是， 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嘛。而且城墙旁边设有警示牌，提示游客要尊重遗产。9月21号，有市民发现一名男子在西华门，就是故宫西华门的城砖上刻字，于是呢就上前制止。受到指责之后呢，这名男子的同行者连忙道歉啊，但是他本人没道歉，就是同行的人道歉。目击者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给了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呢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有网友直接就说：“手怎么那么欠呢？” 嗯， 一声道歉就完了。应该进黑名单， 我觉得有道理， 是吧？那么记者在探访当中发现，从西华门到城墙拐弯处啊，长约100米的城墙上，密密麻麻的这个刻痕都特别多。当然，这个年头也有多了哈，这有汉字，有数字，也有英文，有的呢是用锐利物品刻上去的，有的是拿那个黑字黑色的签字笔写的，部分痕迹呢已经风化看不清了，有的那个刻痕呢叠加就是一层。烙一层啊，就是好几层落在一块儿哈、 嗯。 出现最多的是某某某到此一游，什么某某我爱你， 示爱也不能这么干呀。 哎、这样字样是最多的，字迹最高的刚才说了，在2米左右的这个位置上。 嗯， 西华门南侧城墙边是一片开放区域，不要门票就可以随便游览。很多居民呢也在这遛弯啊、跑步啊。城墙边呢，其实设有2处警示牌，提示保护城墙、尊重遗产、传承文化，留下字迹不如留下记忆。你看人家写的多么温情哈！ 是呀， 也有一些安保人员执勤，经常在这儿跑步的刘先生说：“说大多啊，这些是早年间刻上去的，说这几年比较少见了。”有警示牌和安保人员监督啊，加强了。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人家监管措施比较严格，另一方面也是现在越来越多，咱不能因为那么几个就搅坏一锅汤的人啊、 哎， 不能因为那几个不文明的游客就否认大部分朋友 是 这种文明的意识。 是，当然了，这个故宫咱们都知道，它建于明永乐4年哈，建成于永乐18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城墙。其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害国家保护文物、名胜古迹的，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哈，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块钱以下的罚款。当然，这个。拘留不拘留，这得由执法部门来进行最后的来考量哈，来进行最后的评判。但是我觉得像什么旅游黑名单啊，就是争着，比如说6个月不许来啊，这些警告警示的作用应该有，是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完善，并且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游客黑名单机制， 哎、 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能在出游的时候多多提升一下自己的文明意识。 嗯、没错，做一个文明有礼的，因为毕竟这个在哪儿都是不合适的、啊。 尤其刻字这个事儿，包括各大公园、 哎， 包括什么长城的城墙上，总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哎、 您可能觉得您是流芳百世，没准儿那真是遗臭万年。 嗨， 是吧？ 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像等你长大就说哎呀他就是真是下回来温州哈，要找他去吃饭了。 哎呦，谢谢您、 啊、 真是啊，多热心多热情的一位听众朋友、 嗯、哎， 但是吧，你就是李凯老师要是真去的话，那他必须得请客，是不是？ 哎呀， 哪能让我们听众朋友掏钱呢？这太说不过去了，是不是？听众朋友们， 行， 要咱弄一个全国游、 啊， 是吧？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在哪个城市、 嗯。领导说，你们俩还上不上班？ 上吧。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这个文物古迹的事儿哈。李也说，除了脚印和相片，什么都不要留下。 然后呢，这个李李也在说，这个同行的人可能比他还更懂得保护文物，对吧？ 哎，包括爱的旋律也说，这俩人太没公德心了，素质低，简直太丢人。 哎、 水蓝沙系说要这个把他们拉入这种旅游黑名单哈、 嗯， 以后要限制他们进入各个公园。 是、 嗯，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爱听说，我1994年去过石景山游乐园，玩过一个翻滚大过山车，太难受了、 嗯， 一辈子也不想再玩了。 要说过山车，这个真不是每一位朋友都能接受啊。9290也说了，我觉得玩过山车真得好好掂量掂量心脏的承受能力。 过山车其实还好，你看人深白色的天鹅说、 啊、 去过迪拜。玩过那儿的跳伞，那叫一个，还有一个冲沙，太刺激了。 迪拜那块是不是还有什么蹦极，在人家那个高楼大厦上往下蹦的 那 种？那 不是碟中谍五吗？ 啊，是吗？碟中谍不是每次都有那种类似从 不是那是在迪拜的， 要么攀岩，要么蹦楼。 那个在迪拜拍的是碟中谍五， 嗯，没少看这种动动动、 啊、是是 啪啪啪的电影。 跳伞，说到跳伞，其实北京游乐园就龙潭湖中湖边上原来有个跳伞塔。 跳伞塔， 它是一个塔，然后上边有一个我们从底下看，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孩呢啊、 嗯， 能看的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的个的一个圈，可能是铁圈，然后把那个 高啊， 哎呀，那挺高的， 嗯， 然后你想伞能撑开吗？ 那必须， 然后呢，它那个伞撑开了之后，有人背着伞包，然后从那边往下跳下来， 嗯、这都算是极限运动的范畴里吧？ 你 像 蹦极呀、啊、跳伞呀、啊， 8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在那儿跳了。 嗯 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好几回，包括你看在说那个九龙游乐园，在早年间，就是石潭水库边上有很多人玩那种叫什么滑翔翼呀、 啊，嗯， 从山上往下冲，然后哗打开之后，就是他带着那固定翼哈、啊、往下冲滑翔，也当然现在没有了。嗯，早年间也特多， 没体验过，但听着都是特别刺激的一些项目。包括咱同事、 嗯、 还有之前可能他们去国外体验那种从一直升机上面、 嗯、往下掉下来是吧？ 有一教练，然后带着您两个人一块儿从 跳伞 滑下来，跳伞、 哎。 嗯， 像你这种年轻的花骨朵，你可以试试。 不行不行，我就怕我这一跳下就真卸了， 有可能就成花瓣掉下来了，是吧？花瓣散了。 你能不能说点好的？能不能碰我点好？ 开玩笑，开玩笑，怎么会呢？那么瓷实，那么结实，是吧 ？Boss 说了， 嗯、 这。伞塔54米， 54米、啊， 人家估计是体验过，记得这么清楚， 哦、 是不是？ 我真反正小的时候跟那公园边上原来是这样，家里边逮鱼虫，养金鱼嘛，然后拿那抄子抄鱼虫，然后我们小孩三心二意的就看那跳伞塔跳伞，半天他也不跳， 就等着有人往下跳， 对啊，半天也不跳，就跟那儿张着， 嗯 啊， 这也算是童年的回忆。 哎，后来再看跳伞就去了小唐山了。 小汤山那边也有、啊、 那边航空博物馆 啊，真好 啊， 嗯， 离得也比较近，是不是？ 嗯、水镜说，你们这个节目组要是搞一全国游的话，那节目组岂不是亏大了？ 嗯， 主要不是节目组亏，是林凯老师一个人亏，是吧？还得带着我们四个人。 哎呀，那谁上节目呀、啊？是不是？ 10月10号起码我们没节目，可以踏踏实实的去怀柔玩啊。 那是一个周末哈。 嗯， 拼音说，我去过香港的游乐园，石景山游乐园，欢乐谷游乐园，年轻的时候还陪孩子玩游乐项目啊，随着年龄增长，后来再去的时候，有的项目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嗯， 您像激流勇进，尤其是地下就是钻洞口那些项目，只有孩子玩的份儿了。当时啊，还有担心，因为进口和出口不一样，又怕人多找不着我，所以呢，在玩之前就把出口找好了，在出口等着，看着孩子们享受游乐园乐趣的感觉真好。现在还历历在目呢。 哎，不过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有一些特别热门的游乐园或者公园，其实到节假日人真的挺多的。 嗯， 如果您是带着小朋友出游的话，也要看好小朋友，以免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 哎， 你比如说咱那个环球影城最近开园之后，据说里面人气也挺火爆的。 是， 乘坐一些游乐设施，我觉得大家心态要放平。 嗯， 就不一定说我去一天我就把所有的游乐项目体验一个遍。 嗯， 可能时间上也比较紧张，包括有一些项目确实比较刺激。 是， 千万别为了哎呦我要不来我不做。我就亏了， 别玩命哈！ 对，千万别玩命，是吧？ 老周说，离开你说那地方，那是北京跳伞队的训练基地。 哪个地方？ 就是龙南湖那个塔，跳伞塔嘛。 真的假的？ 不知道是不是 游客开放的？ 哦，也不是，不是，不是，那时候没有游客能上去，那都是专业运动员才能练这个。 我就说嘛，这也太专业了。 啊、当然了，除了 现在蹦极什么的，普通游客还是能。 你下回蹦的时候，我帮你踹，不是那个，我帮旁边给你拍照。 还踹？ 我帮你拍照。 瞧瞧瞧瞧啊！ 不是，我就那个， 就我们俩这是黄金搭档吗？啊， 一 个把一个踹下去，就得恨。 哎，说这个北京龙潭湖啊，边上有跳伞塔，什刹海，你猜有一个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什刹海， 哎， 后海那一片， 有一冰场啊，冰上运动。 那夏天的时候呢？ 夏天不知道， 那儿皮划艇 哦， 啊，训练基地。 皮艇、划艇、皮划艇是三个项目，是不是？ 皮艇、划艇和赛艇是三个项目。哦、 那皮划艇呢？ 是俩项目。 行吧 啊，皮艇和划艇， 哎、您知道一个正着划，一个倒着划。 哎，不错哈，基本上跟你科普能知道了哈， 反正能大概有一印象吧、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在北京、全国、世界各地，您都去过哪些游乐园？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下面再说一件特悬的事儿、 嗯、 最近又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自燃的情况。最近啊，有一天下午3:50的时候，一辆停在右安门内大街北向南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自行车，车座下面冒出了阵阵的浓烟。 哎呦， 这电动自行车停靠在南樱桃园路口的北公交站，想要进站的公交车和途经此地的人们就纷纷停在了北侧20米外的路上。 得离它远点。 哎呀，可不是嘛，这2分钟之后，咱不是说开始是冒烟吗、 嗯、 后来就突然发生了爆炸的情况、 哦、 紧接着一串火苗就冒了出来，随后这明火是越来越大，而且不断的传出这个炸裂声、 嗯、 一阵刺鼻的气味在空气当中散开。快让开！就在围观群众手足无措的时候，有2名男子啊拎着干粉灭火器冲向了电动自行车，而且瞄准火苗进行喷射。其中有一人就是这辆自行车的车主，两罐灭火器很快就用完了，这车主还着急灭火呀，还得继续寻找这些新的灭火器。 嗯， 那么围观群众对灭火男子喊道，说消防车马上就来，赶紧去安全的地方吧。 哎， 到了下午4点多，多辆消防车终于赶到了现场，现场的明火呢也很快被扑灭了，随后警方也来到现场处置，交通秩序逐渐恢复。 嗯， 等这火真被扑灭之后啊，电动车要说也只被烧得剩下架子了。 嗯， 车主说，我这车是2019年买的，骑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冒烟， 嗯， 多亏啊后面有骑车人提醒，我才发现。 哎呀，说实话，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不知道这2019年买的是不是正规产品啊， 不知道是不是35蓄电池。 对啊，昨天我们说有些电池特别的危险哈、 嗯、 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您那个电池千万千万别拿回家去，而且得时常检修这些电器到底有没有一些其他短路啊，其他的一些问题哈、 嗯、 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错。 哎，说到着火，这两天因为我们北京发生这个火灾事故之后呢，大家也是备受关注哈。其实9月16号，丰台区万柳西园小区2号楼2层一户人家也着火了 啊。 但是这场火灾呢，因为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大型的消防车没法开进小区，延误了这个救火时间，造成了财产损失。 你看看， 然后着火的位置呢在2层，当时来了10多辆消防车，但是因为进小区的主路太窄，都被堵在小区外边了。9月18号呢，这个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展示了16号当天手机拍摄的视频。只见9名拎着水管的消防员跑进了失火的小区。有人喊了一句，说全堵那儿了，消防车进不来呀。 这得多急呀。 哎呀，这位居民说，消防员啊刚开始打算是从小区东侧的小路接水管救火。 嗯。 但是由于距离太远，水压不足。后来呢，消防员又打算从主路进入，但是被主路停放的车辆给堵住了。 哎。 进不了小区。最终只有一辆小型的消防车开进了小区，这才救灭了火。 但是呢，要说这救火的效率肯定是不行啊， 哎、受影响啊。 嗯， 那么记者呢，在万柳西园2号楼的东侧看到，2楼、3楼、4层的窗户啊，就是那房屋的玻璃和窗框都已经烧毁了，从2楼到顶楼的墙体、墙面全都熏黑了。通往小区的主路西侧呢，仍然停靠着一排的私家车，只留出一辆车通行的空间。在路西侧居民楼外的铁栏杆上挂着几块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牌子，主路最南端还立着一根禁止停车的标志柱，但每块牌子前边都停着车。一位司机说呢，这条路啊是小区通往南三环的主要通道， 嗯， 每天早晚高峰进出小区都特别堵，门那个路边明明有这个禁停标志牌，但是还是挡不住乱停车的。 哎，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条被乱停车占据的道路呢，名字啊叫万柳桥北侧路。早在2019年12月年底的时候，万柳西园居民就向当地的属地街道反映过，说这条路的乱停车问题，说仅300米的道路上能堵半个小时。当时啊，街道办事处吹哨成立了工作组，经过一周的整治啊，交通秩序有所好转。但是不少居民发现，整治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反弹， 屡禁不止嘛。 哎呀，由于这条路呢不是市政道路，经过整治后不久，路边又停上了车。人家工作人员说，屡次整治没什么效果的根本原因还是违法成本太低。 嗯， 路侧停车呀不收费，也不会被贴罚单，就是因为它不是市政道路嘛，车主随意就把这条路当成了停车场。那么这位负责人说，针对火情暴露出来的管理问题呢，街道办事处立即整改。首先啊，向路侧停车的车主下发了挪车告知书，并且协调丰台交通支队丰北大队在23号对万柳桥北侧路的两侧违法停车的贴了这个处罚停车这个通知单啊。然后呢，车辆清走之后呢，他们还会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加强管理，杜绝路面违停现象，绝不允许再占用消防通道。负责人还说，整治和疏堵要结合，通过社区宣传引导车主啊，把车停进南侧的宝龙大厦的停车场里边，这样的话也不至于附近小区的居民没地儿停车去。 当然这次火灾也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现在采取一些管理和整治措施算是亡羊补牢， 是 希望以后能够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吧。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哪些游乐园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您乐什么呢？ 水静说，哎呦呵，推就行了还踹，这得有多狠呢。 真的好多听众朋友 啊 都在平台上表达了 对 你的气氛。 我这开玩笑嘛，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那倒也是， 是不是？我跟工作人员说，就是一二三，你知道他们工作人员可坏了。跟你说，咱喊三，我给你推下去，你要不敢跳啊？ 一般一的时候就下去， 连一都不喊，直接就推下去。 啊，我看了好多蹦极的视频，一般都是这套路啊。 对吧？ 那个小姐姐就说：“哎呀，您待会儿一定跟我喊一口号 啊， 数到三我再下去。”但一般来说就是啊，准备好了吗？一，然后就下去了。 是啊， 这时候就听见一声惨叫啊。当然也就下去了， 就是让你不用特别的紧张。包括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打针吃药的打针那时候，那不是有些肌肉紧张的时候特别疼嘛、啊？然后那护士一般先开始还给你晃点两下啊，就是假装磕两下，其实不打针。后来等你掌握了这门流程和技术之后，根本就不磕，直接一针就扎下去了。 上来啊， 哎、 就干净利落脆的扎下去了。 对对对对， 但是一般打针的时候，在抹酒精的那时候，就消毒的时候，我是最紧张的。 是吗？ 哎呦，那个时候就感觉浑身的体温，你知道吗？都下降了。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吧， 怕打针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青柠仙子说，第一次听这个节目，好喜欢。谢谢您哈， 谢谢您，欢迎您以后多关注我们大城小事、 哎、希望常听， 哎， 是吧？ 要说今天很多的朋友好像都特别喜欢九龙游乐园，君子好球，君子好球说，今年正月份我还去了一趟九龙游乐园呢， 现在没了， 正月的时候 没有了吧？ 人家反正拍了一张图，说已经变这样了，是一牌子， 只剩牌子， 不开放 了，对，里边不开放了，就是那片地可能就是因为它在水库边上嘛，啊，那片地还有，当然呢，游乐园早就。没有了啊， 所以这算是还只剩下了一个标牌、 哎、 大家可以在那儿拍照。 然后呢，其实那一片呢，十三陵水库大坝原来也能就是骑车呀、开车呀，现在好长时间也没去了，里边有两个，那大坝上有两个亭子 啊， 现在好久没去了，不知道 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回去再 看 看嘛，是吧？军中绿花小杰杰说，我刚刚去过咱北京的环球影城，我觉得各个方面还都不错啊，比较火爆，现在这个互动游戏的体验感是越来越真实了，沉浸式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工作日去比较好，当然工作日这票价也会相对来说低廉一点，大家可以在他们那小程序上什么官方平台上看一看、 是丁卯，这都是新朋友是吧？说北京最早的游乐园密云游乐园80年代后期就有了，89年的时候还去过，公司组织的啊， 这也是属于去的比较早的时候。我不吃羊肉也是去了环球影城，人家是在开园当天， 哎呦 啊、盛大开园日的时候去的， 真好。 本来说是12点开园，实际上11点多就已经开始放行游客了。我进去之后直接跑到侏罗纪，就是它有一侏罗纪公园那 主题是吧？ 哎，主题区，没排队就体验了侏罗纪和变形金刚，还有未来水世界，真的太爽了， 是吧？ 一看玩儿特开心。 它有那个什么速通票是吗？ 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抢速通票啊？反正我是没抢到速通票， 哦， 别说速通票了，这连门票都退两次。 哎，为什么退两次呢？ 因为忙于工作嘛。 哦，真的吗？ 那必须的，要不谁能那个？ 怎么那么寸呢？ 哎呀，谁知道呢？ 然后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说，带着孩子几次去过香港的迪士尼乐园玩，还有日本的乐高乐园以及海洋馆，发现大人孩子都喜欢。那一定是海洋馆啊！不仅能够学到好多的知识，最喜欢的是冲绳的海洋馆，大鱼缸里边两条大鲸鱼，实在是太震撼了。 嗯， 说等这个全球疫情早点过去，能够带着孩子家人去打卡更多的海洋馆游乐园。哎， 到时候大家又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美景，逛一逛博物馆， 哎， 都特别好哈。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又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再见了哈。其实呢，今天是周五，明天休息，后天又上班。 哎，扎心 啊，扎心吗？ 不过可能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工作， 是吧？就比如你， 比如咱们俩。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说的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时候我的爷爷住在胡同深处，我骑着单车还咬着一串冰糖葫芦，从东四九条拐进张子中路，童年的梦就是那飞一般的速度，如今的东城色彩充满了我的双眼，红墙绿瓦，天坛地坛，精致捐人和景泰蓝，王府井的夜晚就像热闹的大舞台， 有关南锣鼓巷的我在天安门拍张照片，拍张照片，拍张照片。 日子虽然忙碌但也非常休闲，喜欢在这里生活，处处都很和谐，大街和商店友善的笑脸，文明的语言，大家都相处平等自然，广场的阿姨们舞蹈在月亮之上，少年的滑板在人群里乘风破浪，不同的节奏组成自由的景象，我爱国，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我的北京，我的家，我就在春夏秋冬里长大，我常常骑着时间的骏马，在前门和故宫里 的精彩秀，我的快乐让理想发光，敬业的工作让自己开心，诚信的生活，祖国富强，从政法治更公正更有力量，民主的气氛在天空四处飘扬，歌声的翅膀沿着长安街一路滑翔，我们的北京啊，你变得越来越漂亮。 我的北京，我的家，我就在车水马龙里长大，我常常走进时光的 上名。